人一个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先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”二郎们得着地，他们一摸，接着玉车拉马缓缓响，叫人要起跑车跳，开船走。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砰乱铃响啊，这不远把人高唱在马上端坐一员将，嚯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，风飘飘，就须簪缨冠顶梁，神烁烁，阔目红眉，精神满。他那鼻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大大两耳垂纹，银盆面雄赳赳，膀大腰弯，气带轩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，银叶甲悬两面，护心宝镜放好过几条的乐子好穿酒舞。请公宝剑敲钟鼓，你扎扎口中你来，剑和剑飞鱼带，铁背红开，宝镖弓一张灯一双，虎头战靴飞破敌，悬一对剑银二更带两，七匹哪日追红银血债，轻一杆兵精将旁。虎钩神飞枪来者是神兵虎唐山将，赵子龙在长安，破前是苍马北冰洋啊，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，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拨粮，哗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缓北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，大叫道：“说你们且莫开荤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，就骑马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。”将红旗一摆，芦苇中四只船齐出，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进捉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刷刷刷，众儿郎尽剩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抓到了东家街，大小二郎赵云追舟临险地，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都摇 请听西河大鼓一百单八州，表演者郝秀杰，伴奏何志远、王立阳、石俊平。 好 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外代州。我说的是天为宣州，地为拓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道州，道为沧州，水为柳州，月为宁州，日为昭州，东城郴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俱泸州，锁娘娘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请听京韵大鼓紫旗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Yeah.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岳长乐。 妈 转天圆儿。水中边走起了波浪纹儿，青茂河边细鸟语花香，边上山和帘儿真是天然图画一幅美景，春光明媚醉一 说 一行行复